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天控晴朗，天气条件对白天气温的上升和夜间气温的下降都比较有利。中午时段呢，天气较热时减少高强度的户外活动，而夜间休息时则注意适当的盖点，避免因为身体受凉引起其他的疾病。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的8月20号11:3306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哎，业余愁嗓子好了， 今天已经不是业余愁了。 你发现没有啊？周六周日可以休息的， 是 我们可以好好调整自己的作息哈，尽量多睡会儿，是吧？ 对，我一下睡到了11点多， 真的好幸福的一件事情。 哎呀，那个关键是5点多就起了。 不管怎么样啊，大家要好好的休息和充电。这个旺夫这个歌啊，真的是这个五大洲哈， 对， 都去一遍。 五大洲四大洋， 其实我们老说在路上的人呢是非常的快乐哈，但是我们也是很难理解其中的辛苦。 对， 像时差呀，像自己的身体是否调整的过来哈。 嗯， 也是找一趟最最舒服的旅行去玩是最合适的哈。 没错， 九月份马上就要来了， 哎呀，九月份，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立了秋之后，北京的天气 好， 就是真的是不错。 是的， 就没有那种黏腻感。 是的，就非常的透彻的哈。 是的， 九月份到底可以放眼全世界去哪里玩耍一下，我们节目今天推荐各位哈，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依然排名不分先后哈。 是， 资讯播完毕之后，我们要踏上爱的旅程。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第一条标题告诉我们啊，那个赶搭暑期快结束了。 末班车， 对，现在8月20号了啊。 对呀、 啊，京末班车怎么的呢？8月下旬错峰出游价格降了近30%还多。 是的，所以说有条件可以错峰的朋友哈，一定要选择错峰。 是的， 转眼就已经到了8月中旬，现在已经是下旬了啊。 嗯， 热闹的暑期旅游市场逐渐进入了尾声。相比之前的出游高峰期，旅行社方面表示，亲子、学生组等出游主力正在骤减，而8月下旬旅游价格也开始大幅的回落，不少游客都赶着搭乘暑期末班车错峰出游。 现在孩子们呢都开始补习功课了， 哈哈哈哈， 赶紧写写作业，马上开学了。 对，我跟你说这作业没写的、哎、赶紧写啊， 家长们辛苦了，孩子们辛苦了啊！ 是。 记者了解到呢，暑期结束不仅意味着各地游客量有所减少，出游成本也相应降低了。 嗯。 旅妈妈集团的品牌的应该是总经理李秋妍表示说，8月下旬到中秋前是全年啊、 嗯、 性价比较高的时段之一，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段。进入8月下旬，出游人次明显减少，旅游产品主要成本构成中的机票啊、酒店。最重要的两环价格相应下降了，有可能避开人流高峰，享受惬意的旅程。 是的，那另外呢，像这个同城艺龙数据也显示了、 哦、 进入到8月份以来，8月中旬是整个暑期国内酒店预订的高峰、 哦、 而8月下旬的预订指数就急转直下， 有 整体与暑期旅游市场的客流走势同步。目的地方面、 嗯、 像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十个城市的暑期酒店预订指数位居全国前十名， 北京第一位哦。 对，然后呢，此外像厦门、三亚、昆明、大理、苏州等热门旅游城市酒店预订指数排名靠前。 嗯， 当地酒店预订量明显受到暑期旅游的客流驱动。 暑期是个关键词啊。 对， 8月下旬出境游方面价格普遍下调了。 嗯， 尤其像我们知道的泰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出境短线热门目的地呢，降幅集中在20%到30%这个区间。 是， 另外像欧洲、澳大利亚等出境长线目的地价格出现下滑， 哎， 下滑价格动辄过千块啊！举个例子吧啊， 嗯，举个例子， 8月27号从北京出发，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6天或7天游，价格3999 哦， 较旺季下降达到1200块。 我的天哪！而国内游8月下旬的产品价格也是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跌。 举个例子， 尤其是三亚、丽江、大理、桂林、长白山等地，这个降幅都是比较大的。 哦、 三亚部分的线路降幅超过了30%。 不错啊， 嗯， 这个暑期对于自由行的游客来讲呢、 嗯、 机票价格变化更受他们的关注。据了解，8月下旬呢，不少航线的机票价格也将跟随暑期热的过去啊、 哦、 出现一系列的下滑的部分哈。 对， 也是一些大数据的显示，机票方面，暑期民航国内航班平均票价800元左右， 嗯、 最高897元，最低681元，均为不含税费的机票竞价。其中呢，最低票价预计出现在8月29、8月30、8月31这三天，8月末。 是的，因为9月1号就开学了。 哎呀。老师们都回来了，老师也得休假嘛，对吧？ 对，老师得提前3天回来休整吧。 课表，哎，弄课表、嗯。 休息够了， 对吧？ 又可以开工了。 是的。此外呢，据了解到，不少游客为了省钱啊， 嗯， 还会选择中转的联程机票， 对， 或提前购票，就是抢那些超低折扣的机票。但是 当然了，嗯嗯，怎么的呢？ 但是 啊、哦，这个提醒了， 再提醒， 购买这类机票需要谨慎。嗯、 对呀、啊， 对，就有专家表示说，像联程机票应该注意过境签这个问题。 怎么呢？ 过境签呢是指旅客乘飞机途经第三国家时、 嗯、 需要取得过境国家的过境许可，这个是每个国家不一样哈、啊 嗯。 那因为不同国家的过境签政策差异较大，旅客一定要在出行前确认好是否需要签证。 是， 如果要是说不需要的话还好，如果需要，那你可能后半段你就飞不过去了。 哦，而那个低价票的这个，比如折扣票，往往改签手续费也相对较高哈。 对，而且一般是不退改签的。 对，旅客购票是不可唯价格论。 嗯， 白菜价机票通常有严格的使用条件的限制。 是的， 而是要注意退改签规定，避免因为行程改变而遭到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啊。 没错， 这条信息我刚刚收到一条信息、 嗯、来 啊，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组啊，必须要播报给各位的啊。 嗯，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北京通州至大兴段将于今天8月20号正式通车。 哇， 真的是手环高速线路，全长940公里，途经河北省张家口、涿州、廊坊、承德以及北京市大兴区、通州区等地， 方便了。 对，本次通车的通州至大兴段是全线最后的一个断点。 嗯，有请张敬轩。 好，断点给他打通了。 今天挺忙的。 是的，那本段道路通车之后呢，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将正式成环运营。 太棒了。 对，今天中午12点，北京交通广播也联合河北交通广播、天津交通广播推出了协同发展再提速大型的现场直播。 辛苦了。 对对对，共同见证首环高速开通对京津冀地区交通出行带来的促进作用，敬请收听。 940公里。 是啊。 大家可以开着车感受这条线路的畅通啊。 对对对，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这个感受一下啊？ 是是是，有时间哈。 嗯， 第二条来关注延庆那边的事情哈。 好的。 延庆的花海景区七夕赏花，游客穿汉服制作棉花糖体验当地的民俗是非常好的选择啊。即日起到9月初，市民在延庆四海镇四季花海景区不但可以赏花，还可以参与与花车巡游、高山抬举、采摘等多项寓教于乐的活动。 嗯，还真的是非常的棒呢。像这个有40名来自延庆中关村科技园的单身青年男女， 单身的， 哎，身着汉服。那天你知道吗？我在车站碰上两个穿汉服的小姐姐， 要怎么样？ 对，其实还真的没有什么违和感。 嗯， 因为我突然间在想，如果要是所有人咱们都穿上汉服，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能瞬间穿越到清明上河图的场景？ 那是大的区间段啊。 对呀、 啊， 哇，等等等等，哎呀，谁踩了我的裙子？ 就是就倒的时候也有那种非常有艺术感的那种， 对，倒 慢镜头那种。 哎呀。 慢镜头不是有这个音效吗？ 你是如花吗？ 一慢的， 不好意思，站得有点晕。 对对，回到延庆哈。 好的。 你看这穿汉服的单身的男女青年们哈，背靠青山， 是的， 置身花丛，共同完成花海。 唱一曲刘三姐。 对啊，花海的接力哈，扔一朵花接住。 他真的不怕被踩裙子吗？ 现场制作这个棉花糖， 嗯， 花式的体验穿针啊、这个对头，哎呦、厉害了， 头针艳巧，相当传情， 相当， 这是七夕节的一些传统习节俗， 是的。 同时呢，在南湾村花海山庄，来自四海镇20户民俗户，用各类的花卉制作了菜肴、面点、甜品，角逐花宴比拼， 食神呢。嗯， 对，本次比赛中的获奖菜品还将在四海镇内民俗户和高端民宿去推广，在明年世园会期间推出，供游客品尝。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目前呢，四季花海景区像紫薇啊、这个月季啊、串猴、鼠尾草等近10个品种的花卉进入盛花期。 哇，都是我喜欢的花。 哎，我就喜那个鼠尾草，它是什么玩意儿？ 哎，应该是狗尾巴草啊，类似的那种。 对对对，可以随风飘那种啊。 是的。 今年延庆区四海镇还在花海的核心景区建设了近400亩的四季花香紫薇园，引进了天鹅绒紫薇、天鹅绒的紫薇啊，欧洲月季、 哇、 薰衣草等多个新型的花卉品种。 太棒了！8月25日到9月3日期间，游客可在花海中观看花车巡游表演，进行高山抬举、采摘等多项活动。 延庆 我也想去， 是不是？在花的海洋当中，大家都开心快乐。 对，9月份其实我们不用出北京也可以欣赏到很多的美景啊， 而且都是穿着汉服的单身男女哈， 是 可以邂逅一段姻缘哈。 对， 关注青海漂亮的地方哈。 好， 青海有个地方是国家森林公园，名字叫做 哈里哈图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开园了。哇，美若人间仙境。 哎，你就人就有自己的一个品鉴哈。人间仙境这四个字脱颁脱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对那个场景的一个想象和勾勒。 对，到底对于仙这个字怎么去理解，仙境又如何去描述？ 得很安静吧。 对，得很 安静。 然后呢，得有山有水吧。 有山有水。 对，得有雾气吧。要不然怎么能 招招？ 对呀、 雾气招招。 仙境仙气嘛。 是的，是的。 对，得有花，得有树，然后还有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对， 就是、等于是穿过一个山洞，豁然开朗。 嗯。 哇，那简直是不可描述。 后边60多个山洞，洞群，洞群 啊，洞群， 洞群， 是的。 青海哈里哈图都可以满足大家所有的想象哈。 对啊， 哈里哈图森林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这个海西州乌兰县，你看洞浦镇境内，洞浦镇同浦镇境内、 哦、 海拔挺高的，3400呢，是西北干旱地区海拔最高的森林公园。 嗯， 3400会不会有一些反应？你去过西藏的那个道道，你会觉得 西藏是拉萨直接是3700。 对啊，差300米。 嗯，其实也 挺高的， 也挺高的了。 是的， 嗯， 也是青海省啊海西州境内天然林保存最完整， 嗯， 林草覆 概率最高的叫松柏共生的原始森林，满足大家对绿色的期待。 是的，真的是绿色的期待， 一片绿色。 你看啊，这有绿色的成分了。 哦， 对，当然呢，这个公园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37.8%，哇，林草覆盖率达到95%， 全都是绿色的。 2005年，它被评为就被国家林业局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总面积是5170.5公顷， 以公顷为单位啊。 对，你说这多大一个面积？ 然后我们用这个非常那个走心的表述，所以说仙境的感觉。 好， 沿着山路走进森林公园，群峰尽高，形态宛如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哇，梦幻的烟雨云雾，奇丽的六月飞雪，灿烂的繁星，组成了森林公园奇异的天象景观。 公园内泉眼密布，汇集成溪，森林草地在泉水的滋润之下，一派生机盎然。 温润的环境与极度干旱的柴达木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气的呀！ 啊，更显出哈里哈图森林公园的神奇。 是的。 哎呀，以原始针叶林为主体的森林景观更是异彩纷呈，山坡上绿草如茵，各种鲜花争奇斗艳，吟唱着自然的旋律，让人迷醉。 是的啊， 林区呢还有野生小动物。 那当然了， 对，广泛分布啊，野生动物救助站、马鹿滩，这个鹿是这个就是驯鹿 的 鹿，对，马就是大马的马，鸟鸣涧等景点，对，均是欣赏野生动物灵动风景的绝佳地点。 其实据了解，作为丝绸之路的辅道哈，乌兰县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几千年来呢，历史的变迁和多民族的融合，给这里留下了众多的遗迹，留下了历史文化的脉络，造就独特的民俗风情哈。还有动人的爱情传说，比如说纳兰和哈图的动人爱情传说。 哇哦， 这些都是构成博大精深的人文景观了哈。此乃人间仙境，绝对是。没有夸张的形容， 没有夸张，这个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啊！ 是的， 大家赶紧去见见吧。 青海啊，青海省，哎，没去过，青海去过吗？ 没去过， 我都一次都没有去过。 但是说青海真的特美，像青海啊、甘南地区、 对呀、对呀， 靠近新疆啊、 西藏 啊，都是非常美的。 现在大家也许体感感觉到呢，早晚有点凉了， 对呀、 对不对？可以盖点薄薄的被子了哈。因为天太热呢，现在在遥远的英国。 英国今年不知道怎么了，真的是饱受高温的炙烤。 就是英国现在田间现现一种神秘的图形。 哦， 怎么回事？ 难道就是麦田怪圈这之类的吗？这个夏天，英国田间地头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神秘图形。你怎么回事？考古学家近日介绍说，这是一种被称为作物标记的现象。这些图形所在的地方埋藏着人类活动的历史遗迹。哇，遗迹的存在影响了土质，使生长在上面的植物与周边的植物形成了反差， 正在变化。 一旦遇到干旱高温，这种差别就会更加明显了。从空中俯瞰便能看到这种特殊的图形。今年夏天，英国发现相关遗迹数百处，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哇，你想古人类是多么的文明。 把大疆的升起来吧。 对，来 拍摄、 这个、把那个我们的无人机往下一照。 对， 这个形成的图形是什么呢？浩特是热呀、 SOS 浩特啊，非常漂亮哈，这都是大自然的奇迹。 对， 植物们因为这个一些变化呢， 是啊， 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图形。 对，你想当时的人类是有多么的聪明，然后只有高温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只有干旱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 对吧？ 对， 希望大家珍爱和平，而且维护生态的平衡哈。 是的。 那个刚刚说英国，其实现在英国、美国这两个国家呀，这个有一个事情呢，还是影响了他们的这个思绪。怎么了呢？英国、美国人均寿命罕见出现下降的趋势，引发了一系列的担忧和反思。 哎，是的， 怎么回事、 这个发达国家人均寿命在下降， 大大的问号。 美国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世界高收入国家出现了近几十年来首次平均寿命同步下降，这引发了业界的忧虑与反思啊！ 等等啊！ 哎，怎么了？ 我入个框上。 哎，你入个框，你说。 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周一好，我是周妥、啊。 这个是不是因为他们收入高、压力大、然后呢生活呢节奏快、有可能呢在睡眠上生活情趣上有一点点的减少和下降。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太快了。 对，因为他们生活的并不是那么的惬意和从容。 不轻松。 对，真的是不轻松。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查显示啊。 怎么回事？ 对，有一个对比，这是英国卫报的一个报道。 怎么说？ 前不久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联合了南加州大学的学者，共同对世界18个发达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展开一项调查。 怎么说？ 那按照性别来划分，目前女性最长寿的国家分别是日本，这个平均寿命是87.2岁，西班牙85.8岁，法国85.5岁，澳大利亚85.46岁和瑞士的85.4岁。 女性普遍长寿哎。 对，男性的最长寿国家为瑞士81.6岁，澳大利亚81.5，日本81，挪威80.6和瑞典的80.57。 哎呦，日本、瑞士、澳大利亚都入围了啊！ 是的。 研究人员发现呢，在这些发达的国家当中，多达12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在2014年至2015年出现罕见的平均寿命同步下滑，大家就琢磨了。当时高发的流感疫情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病情啊。65岁及以上的老人深受其害。不过2015年之后，大多数国家人均寿命出现反弹，唯有英国、美国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准。目前英国人平均寿命女性82.7岁，男性79岁。美国的朋友平均寿命女性81.4岁，男性76.4岁。专家认为说，以美国为例，拉低国民人均寿命的主要是20-30岁的青年群体，其中呢不规律的生活是罪魁的祸首。 是的， 老对自己对吧不好。 对对对，有些时候就是并不是说出现在老年人或者说我们正常该有的疾病，而是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 90-00后啊， 对 啊，20-30岁的朋友啊。 反正呢，这个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也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说，平均寿命下降是诸多社会问题的集合。 是的， 不能单一去评论哈。 对的对的。 除了像这个滥用药物和一些就是极端的手段、 对啊，困扰着社会哈。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人口学研究所的专家表示，若平均寿命无法实现持续性的增长，很可能好朋友们意味着严重的社会和健康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哈。 是的， 生活自律，对自己有要求，健康的早起早睡，是我们都市人很难得的生活习惯的养成。 没错， 没有办法，因为需要早起，然后呢晚上之后好不容易放松呢，大家聚会就容易这个感情延续到深夜了。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适当的放松哈。 对对对，这个人间有真情。 对，人间有真爱。 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哈。 对， 一段片花之后来关注九月份到底何时去哪里走走和看看。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就这种歌啊，就是出去玩的节奏。 对，就是，这是 摇摆呀、 特别像那种马上就要出去玩了，然后那个时候的心情。 哎呀，这个不管是接机啊、酒店的联系啊、景点的感受，都是一切顺畅的 啊。如果一下飞机，咵一个雷阵雨，然后那这什么感觉？ 哎呀，有请梁静茹偶阵雨。 入秋了，入秋了哈。九月各地的都不会太过炎热， 是 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是适合出行的好时机。无论是去欣赏金色与红色交织的初秋景色，或者趁着夏日的尾巴跑到海边戏水，都是不错的选择了。 是的，那作为全世界最贴心的我们， 哎，真的， 对，精选出了11个超棒的旅游目的地，送给各位想出去浪的朋友。 是的， 放开我，我还能浪。哎呀， 你这个拉链没拉好。 对，他们真的是小众酷炫又不失有趣，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这个混搭着来啊，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省份也有直接是国家。 是的是的，就是上半段呢，我们先把这个大家情绪吊起来哈。九月份呢，很多朋友喜欢那出去感受安静的秋色哈。 对， 多事之秋，有打一个引号。其实秋天有很多可以品茗的一些风景，刚刚说了啊，金色红色慢慢就染红整个山峦了吧。 是的，马上层林尽染这四个大字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啊，有些那个比如说三亚的温度稍微降下来了吧，你可以在海边游泳啊，洗洗水，游泳池感受神兽的漂亮，也是可以感受的了嘛。 对呀，啊，还神兽的漂亮，你带着神兽去到像什么东南亚的一些海岛啊，菲律宾啊， 对， 泰国、马来西亚，包括塞班，这些也依然是可以体验热带风情。 你看九月份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季节哈。天气没有那么热，但也没有那么冷啊。中午的那个下午的时段呢，真的可以感受太阳照在你身上那种让骨质 疏松 不是钙质增加，骨质舒缓的感觉吗？ 是的，是骨质增加的感觉。 那我说错了。 对。 一首歌之后，我们要进入下半段的精彩推荐。 好。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千道。每一次旅行，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抬过去的。哎呀，换一家。 北海道呢？顾名思义，北边嘛，对不对？ 是的， 日本最北的那个岛屿，占全国陆地面积20%以上了啊。先说它大概的情况，在人口只占了全国的5%，地广人稀。 地广人稀还是非常棒的。这座岛屿真正的美丽是蕴含在荒野地区， 大自然。 哇，那里绝佳，就是有绝佳的户外运动天地。 怎么说呢？ 十座火山。火山啊，周边呢是更为出色。而得益于占据了极北的地利，北海道是全日本最先迎来动人秋色的地方。通常从9月中旬开始，这个纬度的地区就会迎来色彩的大爆炸。 你看看， 红的、黄的、绿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雪场呢，到了冬天还可以滑雪。 对呀、 啊，还可以跑温泉。 对，哇，简直太棒。 据这个国立公园哈，我发现。就是日本啊，国立公园呢相当好了哈。日本最大的国立公园叫做大雪山国立公园。北海道最高的山峰和雨衣瀑布都在这个地方待着呢。 啊。 然而呢，大多数游人只是围绕着公园外边游览一番，坐坐缆车就有点浪费了哈。很少有人走进里边细细体味公园的美啊。如果您跟你的朋友、家人和亲爱的旅行者一起领略这片土地的风采，你可以试试为期。我的天哪，就这个国立公园可以待5天的穿越之旅。 我的天哪，这么大。 5天。 嗯。 你会穿过哈。十几座高耸的山峰，其中包括北海道最高峰活山山旭月，海拔2290米。火山。 火山哈，这个旭月火山还是挺壮观的， 是吧？ 这么一看。 就每个人对北海道有不同的感觉 啊，一 些电影也推广了不少。 北海道就是基本上我们对它的第一印象是浪漫嘛，因为有小樽啊，有这个情书的渲染，是不是？ 对对 对。 但实际上北海道还是很野的，有一种野性的味道。 就是大自然嘛。 大自然啊，而且非常的雄壮。 是的，威武雄壮。 对，就是北海道，我总感觉它在日本来说算是一个男性的象征。 是的。 对，它有柔情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它有一丝这个怎么说呢？非常浩瀚和辽阔的这一面。 是的，是的，好的形容哈。希望呢，9月份、10月份去北海道感受哈。 是的。 第二站，其实我们跟动物都是，我们都是近亲了，对不对？ 对。 我们是高级动物啊。 对，它们也是动物嘛。 你试想一下，迎面而来。200条小鹿，可以小樽感受感受， 对 吧？ 对，小鹿呢，可以去这个鹿儿岛啊， 对鹿儿岛 是不是？ 对啊，如果你想 200只熊猫，那你只能上四川大熊猫基地了。200只不可能同时出现， 对吧？198都是假的， 对对对， 2只真的。 是的，你可以去看看滚滚，是吧？然后200只大熊，那也是不太可能的。 阿拉斯加也挺难吃，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邂逅啊，不是单位不是100了道， 是 1万。12万头 elephant， 我的天哪，大象，那太壮观了吧！ 光那脚步的震撼声， 啊、我觉得那个简直就是地震呢、啊。这就是博茨瓦纳， 在非洲。 是的，在乔贝国家公园的水坑和河边，非洲象利用自己庞大的体型掌控了旱季珍贵的水源。 它已经喝多少？ 真是，就是别人都进不去，你知道吗？喝不了。这里有6万到12万头大象。 哎呦， 在9月和10月旱季达到高峰，从霸道的水牛到烦躁的狮子，各种各样的动物都为了喝水争相涌入，场面那是十分的激动人心。 我们老说这个水啊，是大自然最最重要的资源。 对，谁掌握了水源，谁就掌握了这个大自然的命脉。 是的，尽管乔贝是因为大象象群聚集迷人而闻名哈，但这些大象呢，也对公园的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数量啊有点多，12万头，它们光吃叶子，撞倒树木就已经对自然有破坏了。 对， 不管怎么说呢，九月和十月仍然是观赏那么多大象每天早晚在河边排队喝水的最佳时机，拍拍照片什么的。 是的，这些大象完全不害怕车辆， 太小了。 对呀、啊，近距离的视角是无与伦比的。野牛群也会赶往灌木丛生的河畔去喝水。 啊，你眼神。 对呀、啊。饥饿的狮子也常常趁机就捕食脆弱的水牛犊。 水牛犊， 对，这是乔贝国家公园的另一大看点。你有机会看到狮子捕猎的场景。那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浩浩荡荡而来的红驴羚、斑马和其他各种羚羊也会让你目不暇接。 这就是非洲带给我们的大自然的神奇哈、啊！你可以去，因为老去看大迁徙哈。 对， 九月份你可以看看这些各个食物链的这个。 顶端 屋子里的这些动物们， 是的， 纷纷出来喝水的场景啊。 对， 这是刚刚说的一个叫做波茨瓦纳啊。接下来呢，我们来 漫步南美洲，保存最完好的生态系统之一，叫做玻利维亚的在雨林当中醒来的流域，叫做马迪迪河流域啊。 嗯， 这是占地18000平方公里的马迪迪国家公园， 嗯， 也是国家公园。 是的， 将该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从热气腾腾的低低雨林到海拔5500米的安第斯群峰，都纳入了它的保护范围。好壮观的地方， 特别大的一片啊， 老大了。 这座公园呢，那真的是人迹罕至， 没有人， 庇护着种类极其丰富的亚马逊河流域野生动物， 嗯， 包括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指西半球，尤其是美洲44%的哺乳类动物，还有38%的热带两栖类动物物种，和全球超过10%的鸟类。 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真的，你都可以在这个 住在一个地方， 你住在一个地方哈， 嗯， 那里的声音简直比景色更加有魔力。 哦， 黎明时分，有着动灵的成名鸟叫， 那必须的， 对，啾啾声， 嗯， 夜晚的蛙声，交响曲，咆哮的热带雨，暴风雨，还有清晨数百只吼猴，雷鸣般的叫声。 对 对， 人家那个自然就是，嗯，就是野生的， 就是非常的旷野，这是纯大自然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种场景。 是在这个旅行圈里有一帮户外爱好达人们， 嗯， 他们就喜欢在大自然中体会大自然的这个原始的声音。 对呀， 啊，看星星，搭帐篷啊， 早晨起来去拍一下花鸟鱼虫， 嗯， 晚上夜幕降临再去探寻一下他们的踪迹。 对，凌晨3点修图，哇， 哎呦天 哪， 一天24小时 啊，真的只有2个小时睡眠时间。 哎呀，太辛苦， 非常辛苦， 真的 啊， 想到我们的洋洋哈， 对呀，啊，郑阳真的是也辛辛苦的啊， 嗯，对， 博物你真是博物旅行家，确实不容易哈。 是 基斯桥呢，这个地方呢挺贵的，我觉得这个地方超级的漂亮， 嗯， 峡湾啊，美景啊。 这个地方我觉得9月份那真的色彩斑斓。 倒是应该挺喜欢这个国家的， 我很喜欢， 对不对？ 就是对，尤其它的夏季，我觉得那真的五彩斑斓。 嗯，是的， 挪威。挪威是欣赏超赞的街头艺术， 街头艺人， 这个还真不是说自然的风光了。 是， 这个地方叫做斯塔万格， 在挪威， 坐落在挪威的西海岸。 嗯， 它平时呢并不是以世界一流艺术中心著称， 啊， 它拥有的是迷人的港口和壮丽的峡湾。 哦， 它不仅是前往吕色峡湾的门户，还是这个最具辨识度的观景点之一，圣坛岩的所在地。 啊，不过呢，九月情况不太一样，为什么呢？除了这些自然的环境之外，啊，一个街头艺术家团队在受邀城市里的墙壁上作画，因而有了最具活力又不拘一格的公共艺术盛事之一。那艺术节的策划人将它描述为对城市的干预，让艺术以一种诗意的、出人意料或有煽动性的方式的介入公共空间。往届艺术节出现过涵盖仓库的壁画和画一艘90米长的大船船头的作品，可以免费参观的团队游，我觉得这真的是在墙壁上作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自我的一件事儿， 嗯。是的，是的。 啊， 嗯， 画个熊猫滚一滚。 哎，熊猫滚一滚啊！反正到时候呢，我觉得可以去挪威感受一番哈。 对，这个墙壁漂亮啊。 嗯 嗯。 来看到第五站， 来回国吧， 回国， 回国走一走， 到国内走一走。 啊， 国内也有很多地方，它就适合秋天去。 是的。 新疆， 哦， 新疆这个大景就不必说了，啊， 那必须 就是幅员辽阔， 嗯， 而且呢，一到秋天，那真的是色彩斑斓，全都是大壮色。 是的，是的， 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去新疆喀什的老城走走， 老城的风韵。 哎，哦，对，丝绸之路沿着塔里木盆地的边缘一路西行，最后交汇在了这个美玉集中的地方。 哎， 在大多数旅行者的心目中，喀什代表着南疆。 嗯， 这座西部边陲城市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葱岭以东的大都会，西域经济文化的中心。 嗯， 而在这里上演着中西方文化最激烈、最大胆的碰撞与交汇。 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 嗯， 好多朋友这么形容过。 对， 尽管它霸道而且直白，却没有人能否定喀什独一无二的西域风情。 嗯，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老城保留着中国唯一的伊斯兰特色的迷宫式的街区。 嗯，对， 巷子依然沿用维吾尔语的旧名，各种巴扎里尽是维吾尔族人最真实的生活缩影，牛羊可以同行的街道，空气中永远弥漫着烤馕和烤肉的浓香。 哎呀，我好饿呀！ 烤馕和烤肉的浓香， 哎呀，这俩配到一起能不好吃？ 一张张西域风情的脸庞让你恍然呢，感觉自己所处的国度是哪里啊，对不对？每当清真寺的钟声敲响， 嗯， 四面八方的烤馕不 是吧？ 味道，味道。 四面八方，烤馕、烤肉的味道。 四面八方呢，时而来的穆斯林又会成为喀什老城风情的另外一种超级诠释啊。 是的，其实这么想来，我觉得这个城市是非常宁静的， 那必须的。 对，而且人们也是非常的朴实，大家可以去喀什感受一下。 是的，喀什是宁静的。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也许有一点的神秘啊。 对，也许有一点神秘，也许有一点点让人觉得恐惧。 是的， 但是更多的还是惊喜。 马来西亚什么地方？ 婆罗洲的蝙蝠洞。 蝙蝠一出现的时候，大家蝙蝠的印象会有一点点的恐惧。 对啊，蝙蝠就代表着神秘嘛。 对啊， 然后像什么巫师啊全都出来了。 对啊，吸血蝙蝠 拎着个蝙蝠 是吧？ 对，蝙蝠是那个探照灯。谁的？ 哎呀，我空闲空的太长了，你快点往后过来吧呀。 啊，对，来着，正过来，正过来， 是吧？这个地方叫做乌鲁山国家公园，是东南亚最为壮观令人兴奋的自然景观之一。在1977年我们都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对， 科学家就开始探索我这个地方的群山，一个又一个足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洞穴让他们倍感震惊。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个洞群。 洞群， 嗯， 这洞群厉害，都有动生物出现。 是的，是的，当时发现了陆洞，叫做 Deer Cave。 Deer Cave 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洞穴通道，数量巨大的蝙蝠每天晚上都会出洞。 你知道多少只吗？多少只吗？好朋友们， 不知道啊。 陆洞是200-300万只蝙蝠， 我的妈呀， 大栖息地，这些蝙蝠有12种之多。 哦，还不同种类的。 有丑的，不是 丑的。 哎，蝙蝠都长得挺像的。 对，蝙蝠长得都是小小老鼠一样。 有小的，有耳朵大，有耳朵小，哎，那种。 是的，其实你仔细看，蝙蝠长得还挺萌的。 挺萌的，对，仔细看它哈。 是，它一般都是把那个翅膀给裹起来。 对对对，裹在自己，保护自己哈。 是的，它们依附在洞穴的顶部，然后黑压压的一片，等待着黑夜降临后盘旋。 对， 每天16点到18点，除非下雨啊。这个点呢，它们特别守时，数百万。半只蝙蝠就离洞了，盘旋在转动盘旋转动的乌云，真的有点像动画里的一大群蜜蜂。哦，那从公园的蝙蝠瞭望台上看去，景象真的令人十分的惊叹。 确实是啊，你说一群蝙蝠呢，有群是那个有个数限制，这几百万只哪来？ 对呀， 这是一大片乌云在移动。 是的，是的，太壮观了。 也许还有一些叫声啊。马来西亚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哈。 对， 现在去法国，法国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家哈。 很浪漫。 对，这个地方叫做科西嘉岛，可以徒步和潜水，适合户外的好朋友。 是的，科西嘉岛的风景那真的是美如画啊。科西嘉岛有青翠欲滴的山峰和多种多样的小径，特别适合徒步。九月份去徒步啊。而1000公里长的海岸和温暖的海水会为你带来顶级的潜水体验。科西嘉岛著名的徒步线路 GRI20、对，它可以绵延168公里，穿过岛屿内陆的花岗岩山脊全部走完，至少需要2周的时间。 168公里，2周的时间，确实是需要大家好好体会哈。而且岛上纵横交错的海山路线和海路线比较短。这里的水下延续了陆上高低起伏的地形，黄色的海葵和红色的珊瑚铺满了海底，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漂亮的样子哈。一般海水都是什么绿色的、蓝色的、白色的、奶白色，这是红色的珊瑚铺满海底， 太美了。 试试去波尔图海湾潜水，那里的花岗岩的一个崖壁直插入800米的深渊。这大自然是相当相当神奇的一件事情， 相当的神奇了。 说完了法国，我们再挑一个哈， 挑一个。 咱们加拿大9月份在关关枫叶嘛。 对呀，加拿大、美国这肯定是一叶知秋。 对，一叶知秋。 对，这个新格陵兰地区的乡村在万物开始凋零之时 才是 最美的。每到9月呢，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漫山遍野的枫树、山毛榉和白桦树似乎能够幻化出亿万种深浅浓淡各不相同的黄色、橙色和红色，熠熠生辉。 但凡是来过我们节目做过加拿大分享的9月份的，比如说国家森林公园也好， 对， 都是说这个地方适合自驾，自驾就美得不行了， 而且也适合生活，像卡尔加里啊， 对呀， 离班夫又近。 还有班夫国家公园，真的是没去过， 公园又可以在里面露营， 去过都说好， 又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番。 把大疆升起来吧，好，对。这个佛蒙特州呢，没有让这样的盛景无声无息的消失啊。东北王国秋叶节用连续6天的时间，在6座不同的城镇里开展对树木的礼赞，你看上升了一种情怀了。 对树木的礼赞，每座城镇呢都会举办各自的活动，纪念曾经的老佛蒙特。 这是美国乡村从前的模样，带有一种温暖的集体生活的感觉，四周是秋天的美妙色彩。 戴个帽子，穿个直筒牛仔裤，它经典那种的，对不对？然后听着那个音乐，乡村的必须是，对不对？大家喝着啤酒或喝着当地的威士忌，那种感觉 是的，非常的，怎么说呢？畅爽开怀。 来，比试一条响鬼。所有的活动都围绕着传统展开啊， 是， 你可以参加巨星的南瓜称重赛哦，南瓜还有称重赛，在传统手工制品摊购物，参观玻璃匠的工作，与当地人一起跳民间的舞蹈，游览牛奶的奶牛场啊，在农场漫步，或者乘坐甘草车，感受真的是大自然让这个层林尽染的镇子里的一些风貌， 对， 非常的漂亮啊。 好， 这个九月呢，在这个地方美食也是当头一棒啊，你不吃不行啊， 得吃 啊，对吧？ 那美食绝对是重头戏啊，丰盛的早餐，辣味的午餐，还白吃辣，还有玉米浓汤，以及晚餐的烤牛肉， 你都等了这顿呢， 哎呀，都是会让你饱腹而归，流连忘返啊， 是的， 回味无穷，秀色与美食在这里是始终相伴的。 我们老说呀， 嗯， 生活有很多种啊，有平淡的，有简单的，有复杂的， 对， 有这个翻来覆去，争来争去，最后获得一种生活的节奏哈。 是， 像苏打绿呢，这个团体，简单生活就是这种感觉的这个。 对，我感觉他们就是他们的存在，包括他们的歌声，都是在给生活做减法。 一缕清泉， 对， 对吧？ 嗯，一股清流， 哎，一股清流， 一股泥石流。 注意山地滑坡哈。 啊， 每当这个雨季来临的时候，大家都要小心，一定要去少去靠近山体的地方哈。 对。 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我们真是有那么多的 QQ 应该是微信群，可以瞬间了解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 对， 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感受生命的宽度当中，是不是？那九月份来了，十月份也就不远了，假期又来了啊，大家韩景， 我的值班， 我也是，你是，咱俩这不打通了吗？ 哎呀， 都去不出去， 哎，行吧， 心在外边行， 行吧， 是吧？那个旷野的人生哈，希望大家 笑着活下去。 在听我们节目之后呢，九月份有一个细心的安排哈，不管国内还是国外，都漂亮的不像话哈。 好，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唠哈。 拜拜。 爱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黄侯吴，人们又称呼我们黄棚子、黄梅子、虎头凤。